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马三立在大观园演出了一年多，但由于白云鹏、严秋霞师徒的离开，搭档侯于晨因为母亲生病总要回北平探望，就和马三立提议一起去北平演出。马三立体谅侯于晨的难处，就痛快地答应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相声人生，我们就来说说相声大师马三立先生再度到北京演出的故事。再次来到北平的马三立，由于在天津走红的原因，此番在北平的演出也是大受欢迎。他除了在位于现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对过的凤凰厅茶社演出，还在华声电台说相声兼报广告。马三立的相声不但受到了欢迎，还因此结交了一大批梨园界的名角。在电台说相声的日子里啊，观众点播节目是司空见惯的事儿。但马三立发现有一位署名小朋友的听众十分内行，总是会点一些非常见功力的传统段子请马三立表演。后来马三立才知道，这位小朋友原来是京剧一代宗师谭鑫培的儿子谭小培。后来啊，马三立又通过谭小培结识了谭富英，还经户部街的岳盛斋酱羊肉铺的马氏兄弟介绍认识了马连良。马三立和侯于晨在凤凰厅的演出十分红火，但经理却在二人的待遇上非常苛刻。侯于晨一怒之下去了别的剧团，马三立又耍单了。那他该如何处理这种状况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表演的相声《皮猴》，然后我们再接着说。 咱们每个人呢，都要是各行各业全算上，每天要学习，天天学习。那不上学学习什么？哎，读书、看报、看电视，看听听联播，全国联播新闻，这都算学习。必须要有知识，人没有知识，人没有文化是最可怜了。知识，我们相信科学啊，应当相信科学、道理、知识，我们不要相信迷信，不相信迷信，我不走运。赶我背字儿，别管这个，就是你学习不够，你没能耐，你没本事，哎，各行各业全算上，不进去干嘛？你有本事有能耐，我不走运，怎么叫走运呢？怎么叫走运？你发挥你的特长，你就走运，一字不认的，百屁不是，嘛也不会，你净等走运，你怎么走？你走嘛运？打哪儿走运？你怎么能好得了？你没能耐，你嘛也不会啊！干什么你就废物？看我命运怎么样？有什么相面算卦的批八字？你看我这八字怎么样？八字六字也不管用。八字什么叫八字？外国人不懂，外国人批八字，你属嘛的？你见外国人多大岁数？你可以问问他多大岁数？他多大的？你属什么的？ 不知道。哎，他不知道，咱们还有属属这属那，还什么命的呢？咱们你金命的，他火命的，你土命的，外国人不懂，外的土命不懂这个，哎，可外国他也有，外国也相信，也有这个不一样，他也算，也算卦，也算算灵不灵？那能灵？你想想能灵吗？嗯，算卦相面，嗯，但是有时候有人信他这个，有时还说心诚则灵，信则有，不信则无。相面算卦，但分他要能算得出来，他先给他自己算算，他算他自己命怎么样？他摆卦摊儿，嗯，我有一朋友干一辈子了，嗯，你说他会什么？什么也不会，倒是认得几个字儿：大懒汉，又懒，好吃懒做，没工作没事儿想干事儿，干点事儿就不上算，嗯。有工作就惦着歇，你说他干什么？没事怎么办呢？摆卦摊算卦，他知道不会啊，他算得了吗？他能算得灵吗？摆个摊在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过去我都见过他，你们也去见过，是吧？上年纪老大爷看见过没有？从前三不管那个东兴市场那儿，早先没盖房子，前边那儿有一大空场，你还记得吧？有三不管吗？打把式卖艺的，卖豆汁，卖爆肚，不都在这摆摊吗？那不每天有一个大个儿在这算卦，那个个儿比我高，个儿比我高，挺瘦的，姓龚啊，对，龚什么的，龚玉章是吧？龚玉章，他是那个龚，龙虎的龙字底下加一个共和的共字，俩落一块儿，这龚，他姓龚，龚玉章。没能耐，自己告诉你啊，我这不走运，我不走运，我这人家呢，总走背字儿，总走背字儿，我就他总走背字儿，总走背字儿呢，他还给别人算卦，他给别人相，会不会？不会，纯正蒙事，纯正蒙事，摆个摊儿，冻得跟孙子似的，冻得连棉袄都没有，连棉袄连大棉袍都没有，甭说棉裤了。他得算个先生，算卦得算个先生，他不一定短肩小打扮系个搭布，那不这完了，那就不唬人呢、啊，不像了。他得说么子，那得算个先生啊，算卦先生嘛、啊，没棉袍，冷啊，穿个大褂，蓝布的，就得那时候兴那个蓝布大褂、灰布大褂，穿个蓝大褂，大冬天的，受了受不了，不是小屋，大开挖。你像三馆嘛，那大空场摆摊做买卖的很多呀、啊。他穿这个大褂冷啊，一刮风呢，大褂放风上了。还有这有主意，大褂四角坠四砖头，摔四砖头，哎，坠不起来了。拿摆个小桌子，弄点纸，弄个笔，还有个石板，哎，摇卦算卦。就算卦不够吃的，两毛钱一卦不够挑费，怎么办呢？兼操副业，干嘛呢？书鞋，摆个卦摊，地下铺一大块白布，上白写个钉子，这大帽钉子，有橘子瓣的，像橘子瓣的钉子，哎，书鞋，有算卦的算卦，有修鞋的砸子钉子，哎，再赚两毛。站着哆嗦，缩着脖子，穿着大褂，俩手搁一块儿，这叫嘛？揣手吧，啊，揣手。哎，有算卦的吧？一边算还是流鼻涕，冻的。有算的吗？我这奏是灵啊，我这卦奏是灵。求财未起，早人谋事，问病求身，一问奏灵。啊，两亩钱一卦。有算卦的吧，倒霉算卦摊就有这人，你想常有这句话，没有不开张油盐店嘛，是不是？就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过来，哎，先生，这人不睁眼看看，你看这个德行，你看这个相貌，这够先生样吗？还称他先生。先生，我算一卦啊，算卦，先生，算卦，两毛钱， 先给我掏2毛钱，这就掏钱，掏出一大把票来，瞪出两，他看见了，他就不些钱，掏出2毛钱来，哆了哆嗦递给他了，他拿着2毛钱叠了又叠，叠叠上又叠，叠叠叠叠叠叠叠叠叠，被2毛钱叠挺小，搁钱搁兜里了，那钱行。在我这算卦告诉你啊，就是了，你这2毛钱呢不能白花。打外头还摸摸，还不放心，害怕掉，害怕掉了。行，你算卦，你问嘛事儿，求财问邪，找人谋事儿，说我给你算，就是看看我哪方有财。我求财，你这人倒着霉呢吗？你求财你问他，他是哪方有财，他是哪边有财，他就去了，他摆摊了，他告诉你，指着你，你看我求财，你看我往哪方好。行，我指条明路啊，你求财问喜嘛，找人问病就问我，我这玩意儿告诉你，就溜。你这2毛钱呢，告诉你啊，不能白花啊，你求财，你咋干嘛，求财怎么求，你咋捡钱呢，是怎么挣钱，你说因为捡钱我哪儿捡去，我想过我得挣钱呢，挣钱你咋怎么个挣法，我咋出门出门在哪哈，我东北啊有个亲戚，我去看，我给你算啥看看，东北有亲戚，行，先看艮震，艮天为天，坎为水，艮为山，东北为艮，艮属山，步步登高，越走越高，行，东北行，有贵人，你有啊亲戚，你偷亲戚，告诉你啊，你听过话啊，你听过了吧，就说当然我听过，太信你了，那好，你听过行了，你啊东北啊，你有亲戚，偷亲也行，访友也行，有访友，有好朋友啊，跟他去啊，到那儿哪怕是临时工呢也干着也凑合，不行啊工不行再回来啊，废话嘛，做不行再回来，回来我喝你喜酒啊，完了你的卦完了跟没算一样，就说好，我谢谢你指我条明路，好，完了也没得问了，他也没得说了，好，我谢谢你，我走，刚走2步我叫，哎，别走回来，东北这趟可不见，你得歇的话顶不下来，你呀讨2毛钱咱砸几个钉子，又弄2毛给人砸几个钉子，真灵吗，一点也不灵，就仗着蒙事，没人理这么办，他招人，他引一大堆人，哎，有算卦的吗，找我，我外号叫匪魔灵，除我不灵啊，就是灵啊，过来，我别害怕，我先不找要钱，我送你，我白送，我先不要钱，我算的对了，我再给你细算算，我给看生辰八字，看你命运怎么样，算的不灵，你走你的，过来，这他一说过来，大伙围一大堆人看热闹呗，围一圈人都围上他了，他看一年轻的一小伙子，行，我给你相个面，给你算一卦，别说话啊，我认识你吗？说话，我认识你吗？说不认识，哦，对外看看，我不认识啊，我们俩不认识，别动啊，在那看着，我这边揍死灵，拿个石板，什么石板，这小孩上学的那个石板，边上有木头那个石板，这手拿着石笔，他写往石板上写字，写的什么他不让人看见，背着写，看个认脸， 写俩字，写的什么？没有，没有俩字，他谁也不知道他写的什么，他不让人看，也没有，他扣这儿了。你做事没做事，干嘛活，上班不上班？我失业，我现在没事儿，没事儿。一翻石板，没有，看呐，总院赵司令有算卦的相面批八字找我来，分我令奏令，我认识你吗？咱俩认识吗？不认识，总院我跟他不认识，我都认不识令啊，行吗？蒙着，总院这做事呢，有工作，这怎么办？他不翻开，他不打开，他问别人，爷做事没做事？上班吧，你干嘛的？我有工作，我上班，怎么办？这不打开，问别人，做事了？你是给别人做事，自己的买卖？我给别人做事，自己有买卖吗？没有。好，没有，我都觉得没买卖，我都觉得不趁嘛，做什么令，对吗？有买卖怎么办？做事了，有买卖吗？有，怎么办？问有手艺了，我最近有买卖，有买卖，有手艺吗？一般掌柜的东家就当经理当头就不干活，不没有手艺，我没有手艺，没有，就是你有买卖，你没有手艺，反正早晚被没有得逮着，全有怎么办呢？问别的，问家了，反正早早晚晚被这句得逮着。爷，做事没做事？我有做事了，做事可能打开了，可别做事，自己买卖，我自己买卖。有手艺吗？有手艺。家里怎么样？父母怎么样？他问父母，问父母老家了，得看岁数。这人要是40多岁50来岁，就问父母怎么样。他父40-50岁了，父母没有了，你说没有。20来岁就不问父母了，就问有小孩吗？20来岁还没结婚呢，哪来小孩？你说没小孩，没有，反正他看岁数。父母怎么样？父母啊，有，父母有，父母有啊。你有小孩吗？有小孩。有男孩啊？有女孩吗？一二一个。哦，哎呀，一样一个。岳父岳母怎么样？有。大舅子呢？有。哦，又也有。你天凉了，冷了，你有皮猴吗？我说我没有皮猴。哦，没有。看皮猴来了。 唇齿牙喉舌，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3年胳膊5年腿，10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白细毛虎扑石下尖，中间有透地花窗。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兴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孝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当马三立左右为难的时候啊，当初在关外认识的老伙计张庆森来到北京，马三立就和张庆森搭档参加了东单曲艺厅的演出。东单曲艺厅的经理在经营上非常有一套，他采取了赠送演员相片的方式来卖票，买3张票就可以得到马三立相片一张，一时购票者十分踊跃。马三立想都不敢想， 自己的这副尊容居然有那么多人愿意珍藏。他心里明白，大家希望得到相片绝不是因为自己长得俊，而是观众爱看他的相声。因此啊，他更加努力地钻研艺术，力争把更精彩的段子奉献给自己的知音。下面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小段《看杂技》。 有几位老观众啊，今天没买着前排的票，很不高兴。别介，前排后排一样。看曲艺不分前后排。如果要看戏，买前排。多看，看看人家表演啊，眼神、动作，看看花脸的脸谱，坐前排。看戏一定坐前排，曲艺不分。如果要看杂技， 怎么样？ 机长 啊， 厅长 啊， 杂技买票别前排啊，后排， 后排 最好是楼上。 怎么？ 那玩意儿悬呐！杂技耍流星，耍碟子，耍碗，耍坛子，耍飞叉。当然说人家保托范儿准，不会出错。人有十手八个六踢，你是什么时候撒手？你坐前排都有性命之忧。 是啊， 揍你脑袋上，你告诉他，顶大跟弄医院，跟上女药完了，这背不住啊！你这老演员耍叉的王雨田知道吗？ 王雨田知道。 王雨田的耍叉，那很好了，多少年了，就那有手撅的，那叉刷刷刷刷刷刷刷，这一扔，他扔起来，拿手背接 啊， 这叉呀。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轱辘下来，到脚底这儿一踢，啪，又踢上去， 踢起来 还这么接， 嘿， 挺好吧？ 啊， 那回坏了， 怎么了？ 就这一踢，唰，踢起来了 啊， 没踢上去， 踢哪儿呢？ 奔台下去了。 嚯， 插头冲下，这儿冲上，前三排， 哎呦， 前三排当间正坐一大胖子 啊。 大胖新剃头， 呵， 脑袋剃的挺亮，看这插头奔他去了，当戳上了 啊， 哗插，这插就掉地下了。 是啊， 大伙 哟 都吓一跳，一看这胖子 啊， 撇撇嘴，拍拍脑袋，没事儿， 怎么 照样看玩意儿。 是啊， 一打听 啊， 练过气功， 嗨。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小段《看杂技》。一转眼啊，就到了1948年底，这时候每天都能听到城外隆隆的炮声，北平城里夜间停电，剧场歇业，民办电台也停播了，连平津铁路也不通车了。但马三立似乎并不担心，原来啊，他已经开始偷听邯郸新华社的广播，他预感到自己奔波劳碌、受穷挨饿的日子要到头了。1949年1月31号，北平解放了，古都沸腾了，一向好静的马三立也随着游行的人流走上了街头，在他眼中呈现的是一番别样的景色。马三立很吃惊，很高兴，很满足，他的脸上露出了从来没有过的笑容。 笑容。

接头一头一脚啊， 是 你别跟他说话啊， 怎么样、 啊、谁先说话谁先死啊， 嗨 啊，记住了啊， 这不散毒呢吗？ 我说行了，您甭管了，您甭管了，您找地方凉快去吧， 去去去，该干嘛干嘛， 谢谢您了。我能信这个吗？ 就说是 刚摆摊打发走， 嗯， 旁边我一二舅过来了。 舅舅， 我这舅舅爱开玩笑， 是吗？ 哎，岳文过来，过来。今天晚上一进洞房， 嗯， 你要能让你爱人先说头一句话， 怎么着？ 说一句我给一块钱。 我给一块钱？ 我说您真给家给啊？ 嗯， 真给啊，说一句给一块。 嗯， 我说那行，您甭管了，明儿早您就盯着给钱得了。 哦， 啊，那哪成啊？明儿早起你告诉他说600多句， 嗯， 我哪那么些钱呢？我 怎么办呢？ 我说那您说吧，咱们这怎么办吧？ 对， 这样好不好？ 嗯， 今天晚上你们进了屋以后，我在门口听着， 听着， 说一句我给一块钱。 啊， 我说那行了，到时候您跟门口听着吧。 这可有意思。 到晚上我们进了屋， 嗯， 我们这就得跟门口听着。 哦， 进了屋我一看， 嗯， 呵，我们这爱人真老实。 怎么呢？ 往那儿一坐，一句话都不说。 哦。怎么这么老实？ 我明白了， 嗯， 这是他们家也有老人，也告诉他了， 哦，也嘱咐他了， 不理我，不理我拉倒， 嗯， 哎，对了， 嗯， 知道这个新婚头一宿有什么规矩吗？ 不知道什么呀？ 新婚头一宿啊， 嗯， 必须要盖娘家陪送的被子， 哦，这是女方带过来的， 哎，对了， 嗯， 知道这被子怎么盖吗？ 知道啊， 怎么盖？ 竖着盖， 竖着盖， 嗯， 你竖着盖，他能说话吗？ 那你， 咱们有办法， 嗯， 得把他气说了话。 我气说的话， 哎，往床上一躺， 嗯， 把这被子呲啦我就拉过来了， 嗯， 往这一搭， 嗯， 上边露半截，底下露半截， 哦，你横着盖的， 哎，五大梁盘杠子，上下够不着， 那是不够长短了。 躺那儿咱得嘀咕， 嗯， 这什么被子这是？ 嗯， 你陪送不洗就别送，对不对呀？到时候送这被子，你要到时候也不合适， 就是。 好容易给踹下边去了， 嗯， 上面又露出来了。 对呀， 啊，这叫什么被子？这都说你们家抠，我还不信。 嗯，啊，真抠， 真够抠的。 嗯， 我乒乒乓乓这么一折腾 啊， 我们爱人沉不住气了。 怎么？ 你不会把它竖过来吗？ 就是。 哎，一块了啊！ 你嚷什么呀？ 我告诉我舅舅，他说话了。 哦，外边等着呢。 我们爱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啊。 哟。一块可买不下来啊， 就是， 嗯，两块了啊， 两块了，嗯， 还有背里呢， 嗯， 三块了啊， 我 那背面还十好几块呢， 嗯， 四块了啊，正说着我们舅舅邦当就进来了， 嗯， 岳文别说别说了， 怎么了？ 我这就剩四块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洞房破迷信》。在70年代末的艺术百花园中，相声这朵奇葩再一次绚丽的绽放，笑声掌声再度响起，人们的脸上重新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呢，一起来听一首萧亚轩的《我喜欢你快乐》。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身躯繁星细胞都快要缺乏氧气了，所以你需要找一罐透心凉清新空气，换上静静了的思绪。我建议就现在你选择一张你最喜爱的某一首舞曲，抛落你的我面，戴上你的耳机，我喜欢你快乐，你跳舞的时候最神奇，让火力又回到你身体。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身躯告诉我不需要太客气，如果你需要 不是繁星，细胞都快要缺乏氧气了，所以你需要找一罐吐信量清新空气，换上静静凉的思绪。我建议就现在你选择一组你最喜爱的女生，我去泡了你的我面，戴上你的耳机，我喜欢你快乐，你走的时候最生气，让活力又回到你身体。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身躯，告诉我不需要太客气，如果你需要一点点许你自己去快乐的斗气，就让音乐再继续。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身躯，告诉我不需要太客气，如果你需要一点点许你自己去快乐的斗气，就让音乐再继续继续。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韦永贵。平安北京就是为老百姓办好每一起案子，通过强化法律监督去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我是丰台法院法官张勇。平安北京就是在判案的时候一碗水端平，让每个当事人都心服口服。 我是首都治安志愿者谭道亮。平安北京就是巡好街、护好院、看好门。